好，大家好，又系玩弄光影嘅时候。呢次啊录节目，我唔敢讲几集，因为有阵时放嘅次序唔同系嘛。 应该会循住放嘅。 哦，系啦，咁我都唔 讲几集。但系几多集好似都几集啦。 系啊，咁啊唔讲几集啦，咁系啊，有我阿志同埋宇峰今日系咯，咁啊宇峰话今日会食花生。 系啊，继续食花生啦，定啦，交翻俾你噶啦。 希望冇啦，咁你都知系咯，咁。咁嗱，入正题啦。咁今集讲咩呢？咁样讲，我其实今集系呢一套戏，我系讲下啲前科先。点解 前科系讲？ 点解我点解留意到呢套戏先？咁一次睇 YouTube， 咁一睇咧，我就见到陈绮贞喺一个宣传活动出现。咁咧，我讲下陈绮贞对我嘅感觉系咩啊？因为陈绮贞把声好正嘅，我成日觉得台湾陈绮贞系属于台湾嘅。 系， 即系唔系属于香港，唔系属于大陆，唔系属于英国，唔系属于系唯独是台湾呢个国家嘅，唔系我唔搞乜国，讲咗国家，台湾呢个地方啦咁样。 文艺少女 系啊系啊，即系佢呢把声系 知性青年咁 样。系啊，咁佢出席咗一个活动，咁我好留意呢个活动系咩啦？咁原来系一间中学嘅活动，就系佢嘅中学，好似系叫景美，我唔记得咗系咪叫景美活动啊？景美佢出席嘅关于系啲乜咧？就系。因为佢个学校有得到，即系扯大篮嗰方面得到冠军，全世界得到冠军。咁 世界比赛啦， 世界比赛啦，室外扯大篮得到冠军啦。咁跟住个有个导演就拍咗一套戏，咁佢就宣即系改编咗呢个故仔。咁又话咁嗰套戏又话郭书瑶做啦咁样。咁就佢就出席咗喺度。就帮手做宣传，咁佢就唱，即係喺入面唱咗首歌，好似个主题曲。其实个主题曲唔系唱嘅，我印象中就系佢唱咗。咁即係我见到啲画面就，哇，佢都嚟唱歌喎，好开心。咁我就开始留意咗，哦，呢套戏原来叫《志气》啦。 系《志气》。 系咁我就跟住 search， 佢好似系今年即系13年嘅新年喺台湾上嘅。 系。 咁香港系未做嘅。 系。应该都快可能有机会上嘅。 有可能有机会上， 但都唔。不存厚望啦， 系不存厚望啊，咁样咁跟住我就捉咗，唔系捉嘅，订咗俾佢。喂，呢套戏要睇下啦，咁样。咁嗰阵时我有期望飞去台湾睇嘅，即系我有啲期望。我唔知点解我睇我觉得好正，我睇个取材都，但系冇啦。咁但系俾我哋喺某一啲途径度我哋睇到啦，咁样。咁大家知道今日系讲咩啦？ 系即系讲志气啦， 讲志气啦。 咁台湾电影我都讲好多噶啦，基本上。系啊，我哋而家就 keep 住都系讲台湾电影， 情有独钟。 因为冇计嘅，因为实在即系你讲华语电影里面讲， 系啊， 你即系除咗合拍片或者真系好官方主持率嘅戏之外咧， 冇、 你真系你唯独系台湾你系可以入目嘅啫， 系啊， 即系其他啲你真系会喺声睇完。 系唔系你讲合拍片？可能而家有十套九套半都系合拍添。 系声都睇完，你真系你未必割席嘅，但系你真系觉得你失望。咁、如果系纯粹内地嘅，你又譬如之前七恋三十三天啊嗰啲，你都还觉得 O K 系咩？留意一下先。 系啊系啊，即系嗰啲仲你都觉得啊有税啊，讲下啲内地嗰啲嘢啊。 我对于合拍片好挑剔嘅，我唔知点解。 咁本身中国嘅自己独资都有啲 O K 嘅，系、咁咯，但系台湾可能即系传得出嚟噶啦，即系个蓝苹果理论。即系出得口嘅，通常都好啲嘅，即系好嘢先出口嘅。咁所以可能因为呢个原因啦。 唔系，但系 我哋接触到嘅都系比较好啲嘅。 志气未出口嘅，应该系未出口嘅。志气未出口嘅，所以我唔可以话嗱好定唔好啊。 即系宣传，即系去得外边嘅，即系或者系传播得远啲嘅。咁通常嗰个质素都高啲嘅。可能即系你都可能因为原因啦。咁我哋即系认识到嘅台湾电影都相对比较好啲。咁所以我都继续讲啦，系咯。 系咯，咁系咯。 我哋谂住点样？呢套戏点解你咁中意咧？ 咁即系点解中意？即系我继续讲点解中意咧？咁其实佢即系触动，即系某啲嘢触动到我嘅嗰套戏。咁我讲下个故事大纲先啦。咁 但系讲下啦，都系其实第一估到系咩嚟噶啦？ 系其实讲即系其实春春励志片嚟嘅咁样，只不过系即系我又中意呢啲真人真事改编嘅嘢嘅，即系我对于真人真事嘅改编嘅嘢，我系特别中意嘅，即系我唔知点解。咁其实讲套系郭书瑶， 阿瑶啦， 咁饰演一个叫春英嘅人物，我记得系春英啊嘅人物，佢其实就喺乡下 长大啦，偏远长大啦。咁其实佢就去，即系因为应该佢嗱，佢喺古仔入边冇 exactly 讲，应该系因为白河嘅，即系嘅原因系 有 讲 嘅，有讲，因为佢咁讲啦，即系佢一个乡下嘅女仔啦，咁由阿嫲凑大啦，咁最尾佢就想去台北读书，就系佢透过咩方法咧？咁样，成绩又唔系真系好，咁系透过类似所谓即系体保生啊，台湾叫体保生，即系香港嗰啲嘅杰出运动员计划，类似嗰样嘢，咁就系透过体育嘅成绩，去入读台湾嘅一个台北嘅一间学校啦，咁啊，即系食住都系学校俾嘅，咁因为呢个白河队嗰个福利啦。咁啊，为咗又悭钱，又可以去到出边读书。咁所以，而且一间好嘅学校啊，一间名校添，即系唔系一般野鸡学校，而一间名校。但系你透过呢个方法先入到去啦。咁啊，当中个古仔都都发觉就系成队嘅白河队嘅成员啦，甚或个教练啦。本身都各有各问题啦，有啲可能家庭问题啦，屋企比较穷啦，有啲家暴嘅问题啦。有啲可能因为受伤导致出唔到赛啦，即系等等有好多呢啲嘅问题，到女主角佢甚至佢阿嫲向下有事啦，有病啦，即系经历过咁多嘅困难之后，最尾甚至系原来有机会代表台湾，代表中华台北去参加嘅白河嘅世界杯啦，咁最尾又讲佢点样系击败咗其他台湾嘅对手啊。去成功得到呢个中华台北嘅资格啊，到最尾喺世界杯去即系更加即系透过坚持啊、努力啊，即系呢啲我哋所谓积极嘅例，一定系咁讲噶啦，有成热血、勇气，咁样最尾就即系成功攞到呢一个世界冠军啦。咁我大致上个古仔就 系 咁样咯。 系啊，系啊，咁即系话点？即系我睇《吹喇》点解吸引我啦？就其实有入边有一句句我系咪叫个宣传句子？我唔知，我唔肯定。slogan 啦，即系话有咩运动，即系永远都系好多人系向前噶嘛。有咩运动系向后嘅？即系嗰一刹那，系咯，我哋成日都讲向上爬，向上爬。有咩即系有咩嘢会向下？即系向后走咧？即系我哋唔期望后退噶嘛？呢样嘢，即系我好留意咗呢个古仔，因为同埋。我揾完个古仔，即系呢套戏，我更加会 search 嗰啲真实去比赛嗰啲片段去睇。原来好多时大家扯淡个方法，唔系因为你大力过我就一定赢，冇呢个必然性嘅。原来即系好多时系你去到某一个位，其实系坚持嘅。就即系取决于你坚持几多咯，咁样。 所以你觉得就即系触动到你啦咁样。 系啊，触动。 其实我几中意佢个英文名嘅，其实，就即系 Step Back for Glory 啊，即系佢系就褪后咁样。系啊，其实即系呢个亦都系佢即系戏里边都有强调啦，整到一个即系乡间一个农夫啦，耕田嘅阿伯啦。咁亦都即系都系同阿女主角讲过一句，嗰句说话，其实嗰场戏我几中意，就系讲阿女主角即系因为觉得自己成绩唔好啦，俾教练闹啦，喺学校又俾其他啲读书好叻嘅学生串啦，咁最尾就离开咗啦。 唔系，但佢唔系因为呢样嘢离开。 最主要因为个教练觉得系针对佢啦，咁几个亦都事实上嗰个训练都好刻苦啦，咁所以佢先走嘅。 唔系，我好似唔系，好似系帮一个同学出头。 系啦，咁但系当然因为嗰个训练上面系需要咁样啦，咁所以佢最终原因啦，觉得好辛苦啦，跟住翻到乡下啦，咁嗰个农夫啦，那个阿伯啦，同佢讲即系你个插秧，即系你白河同我插秧都好似，都系不停向后褪咁样。咁然之后佢都讲一样嘢就系、是、咁我后褪先可以即系插完噶嘛，先可以插晒噶嘛。咁我不停向后褪啦，咁样即系同埋即系咁佢个女主角问佢：咁你做咗几十年，咁你觉得自己成即系类似成唔成功啊？或者啊，系咪继续插落去？咁有咩意思咧？咁样即系佢讲一句就好简单啦，就系、是、我都插咗几十年咁，即系我就系、是、嗰、那个生活就系咁样。我系透过呢样嘢嚟即系得到温饱，得到生活。O.K. 可以养活个屋企人，咁有咩问题咧？咁样，即系呢个就即系咯，即系好多人即系觉得谂 即系呢个我都喺我嘅 Facebook 专页，其实我都打咗，即系都系预告啦，预告我哋会讲呢套戏啦。咁都搞嘅就系、是，即系好似阿志头先所讲，即系好多时都教你不停进步啊，向上爬啊，所谓嘅有目标啊，有目的啊，或向前看啊，或者进取啊 ，whatever 啦咁样。咁但系其实咁你所追求嘅系咪你想要嘅嘢咧？咁样， 嗯， 你系即系觉得人云亦云，人你觉得个个人都要咁样走，个个条路都系咁样，咁你就咁样做咧？咁样 系啊，唔系，所以其实想补充头，即系头先，其实佢嗰个系佢失意嗰阵时咧，翻咗乡下，佢觉得其实佢觉得喂，我白河。最叻咪白河，即系嗰时其实白河系出唔到角噶嘛，出个比赛唔好出角噶嘛。我最多我咪喺度，哇！拔完河咁点啊？我成绩唔好噶啦，咁跟住佢即系喺乡下无所事，其实唔可以无所事事，我唔敢话。咁佢就同啲即系帮手插秧嗰啲人，咁你突然间问话，喂，咁你插咗咁耐，你即系喺应该喺农夫嚟讲嗰个行业啊，喺台湾应该都系低。低微啲嘅，咁喂，咁你做咗咁耐，咁好似都冇出息咁喎。系啊，做咗咁耐，咁有咩问题咧？咁样，即系我觉得嗰一刹那，女主角突然叮咗声，即系， 因为佢一直觉得 系啊，要出系啊， 我喺台，我去台北读书，我要远离乡下，冇啲、 啊、 就所谓出人头地啊嘛。 系啊， 但系有一幕就见到佢其中一个师姐，即系又系拔河队嘅，亦都喺呢间名校，即系成功毕咗业啦。咁都系摆夜市啫， 系啊， 即系佢就觉得诶，咁我咁辛苦，有训练又要读书，为乜咧？ 为乜嘢咧？咁即系佢真系望到，即系我觉得点解叮我呢句嘢，其实好叮咗我自己嘅。我哋成日都期望，喂，我做好多嘢，好即系做一样嘢，我好想出人头地，成日望或者望发达啊，或者望同人唔同啊咁啊。咁去到最后咁，喂，咁好多好多前辈，好多都系。你阿爸你阿妈都系做同一样嘢，都系冇出人头地噶啦，都其实都可以生活到，即系我嗰刹那，我觉得佢叮咗，系觉得喂，有啲嘢唔系出唔出人头地，系要做嘅，你系要落去做嘅，即系其实呢、這个即系佢嘅摆位啊，我觉得系其实有编排嘅，即系喺个编剧里边， 咁、啊、当然有， 系啊，即系有编排，其实呼应翻，其实佢讲拔河最重要嗰样嘢系坚持嘛，我系钉住，我唔俾你拉低。我就有机会赢翻你嘛， 不死就一定会胜利啊！ 系啊，我唔俾你拉低，我就有即系有就会赢翻你，即系等于去到最后有一幕，即系可能我跳咗一跳啊咁啊，去到最后有一幕，去拉三个弯，我记忆中 系 即系 系啊，最尾打 系啊 世界杯嘅时候 系拉三第三个弯，即系第一个弯就哇 赢咗啦，跟住第二弯输翻、 啊，输翻，因为。相对人哋个力量 power 系大过你嘅，咁其实你第一个弯赢系因为佢坚持到，好似我记忆中好似系坚持到，系咪？ 电影就冇讲第一弯点样赢嘅， 系咪 一开波就第二弯就 系咩？ 就影到佢输咗咁样， 系啊，因为佢哋要， 好似我唔记得咗啦， 即系第二弯系因为佢哋坚持到钉咗喺度，嗰人拉唔到佢，即系对家系拉唔低佢，但系佢哋做咗啲反规嘢，所以就赢咗。但系应该咁讲，第一个弯系输嘅， 系 第一个弯系输，系第一个弯系输嘅，因为 人哋犯规， 人哋系啊，第二个弯人哋犯规，咁第三个弯点样要赢咧？就其实呢个我觉得又系重点嚟嘅，佢系啲人系佢系个助教，其实个女教练啦，其实唔关事嘅，嗰、那个唔系一个教练嚟嘅，系第二个 教师啦，都系体育组啦，体育组嘅， 就叫嗰啲人写将你嘅愿望梦想。写落去，即系你想改变， 手掌里边啦， 揸住条线，揸住嗰条绳，即系将嗰个力量，你嘅信念系灌落去。因为其实佢第三个弯系要，即系个教练，我觉得系有目的地要你引爆自己，即系引爆自己系要打赢佢哋呢班，即系唔系我赢你，唔系靠我死钉烂钉打唔低你，系要我真正实力系爆发小宇宙系赢你哋咁样。 系咁，所以到戏其实系几励志嘅，即系个重点就唔系喺即系一般人，即系一见到嗰个演员组合，即系谂到嗰样嘢咯。即系大家个焦点咧就即系唔好摆喺嗰度。 唔系我唔知道，我一睇我其实我唔值唔紧 有少少惊喜啦，即系你 同我一般你见到阿瑶瑶嘅形象啊， 嗯， 甚至即系唱歌或者舞台表现啊，咁系会有少少惊喜嘅。即系当然唔叫得做好好， 嗯， 咁但系就几符合到个角色嘅。即系如果你话嗰个演技上边， 嗯， 即系都系一个靓妹啊，十零岁啊，即系面对住一个成长上面都有啲困扰啊，啲问题啊，究竟我生存为乜咧？又咁努力读书去出人头地又点样咧？咁样，即系佢嗰个表现系做到嘅， 嗯， 系啊，即系会有惊喜咯。即系你话系咪好好啊？真系唔系几好， 嗯， 其实唔系话十分好咯，但 OK， 哦，唔系我对 OK， 其实我对。瑶瑶个，其实我冇期望，即系唔系，因为我觉得佢 真系其实几好嘅， 系啊，我个只不过我系着重咗佢，即系点解佢会拍呢套戏？点解即系每我会留意咗点解去到临尾会有国旗呢样嘢摆出嚟，即系宣扬呢样。其实佢嗰、那个，我觉得佢个导演 个摆法同电影嗰、那个规模唔算大啦， 系啊， 即系呢个都系即系一般台湾电影都有一个特色嚟嘅，即系个budget情唔会好大。咁、 嗯、 但系以事实上呢个无论系题材啦，以至即系整个古仔，其实你觉得好简单。 系啊， 其实咁个简单，白河都唔系好多人好受欢迎嘅一个运动。 系啊， 咁所以你话有咩卖点咧？咁即系你好明显见到揾阿瑶瑶系一个，佢真系希望透过佢做一个卖点嘅，希望透过佢嘅卖点去做为一个卖点嘅。咁但系咁事实上你见过海报点解放到咁鬼大咧？咁样 即系 放到正中间放大咁。 系咪我冇？可能我冇留意。 即系因为事实上你要靠佢个样去 sell 嘛。 嗯。 咁呢个系咁样啦，但系即系唔知啦，唔知个票房会唔会真系好好啦咁样。咁但系就即系佢。加到功课咯，我觉得瑶瑶系加到功课，即系呢套戏嚟讲，系、 嗯、 即系起码系俾个感觉系似啲似呢个角色会有嘅表现咯。 嗯，系。咁嗱，你讲到角色啊，我突然间即系突然间谂翻，其实佢有一场戏咧，即系讲佢即系翻嚟，即系失意咗走咗啦，走咗，跟住翻嚟。我想加入，因为佢喺乡下经历咗一啲嘢，即係好似明白咗团结好紧要嘅。 係。 咁返嚟跟住个教练就即係其实喺某程度系留难佢啦。 罚佢要青蛙跳啦。 係呀係呀，即係其实。 你跳咗几多百下就俾你返嚟啦。 係呀，其实我想讲呢啲人即係其实佢嘅性格其实好鲜明嘅。如果你睇戏即係佢嘅性格其实叫刚烈啲啦，我叫刚烈少少啦。其实佢嘅好鲜明，其实我想话，其实社会上其实系要有呢啲人，即系你站硬同要有呢啲人喺度，即系喺一个团体啊。 你刚烈啊？ 即系其实系带动大家去反思，因为其实我见好多团体，好多去到某个情，即系点解？ 其实即系我哋中国好多时咧，三个都讲啦，即系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嘅，即系好多时发展到某一个程度， 就会沉淀。 系咯，即系你会开始觉得习惯咗啦， 嗯， 冇咩火花啦，或者系你觉得做唔做都系咁样啦，咁样，咁慢慢就可能有啲团体会开始会分裂咯， 嗯、 即系或者已经唔系原本所组成嗰样嘢， 嗯， 咁呢啲角色其实就简单讲就逐啲讲就都系搞屎棍啦，一定要搞啲嘢出嚟，咁、嗯、令到大家咪即系可能。再反思翻究竟点样咧？ 嗯嗯。 我哋开头大家聚埋一齐嘅目的系咩咧？咁辛苦训练、嗯、为乜咧？或者点解大家要组成一齐咧？咁样系啊。咁即系我又唔觉得佢又唔系即系 trouble maker， 佢又唔系麻烦制造者。 唔系佢就其实佢就系唔佢即个特别在佢唔系制造，佢只系因为佢点解嗰个团体即系拉大南嗰个团队，其实开头系好死板噶嘛。个人喂教练话乜喂，即系好似话你同佢讲啊，即系其实佢某程度系惊个教练噶嘛。你同佢讲啊，个女主角唔系讲咯咁啊。即系我觉得某程度去到，其实我嚟台湾就去到一个咁嘅局面啊。 系， 即系其实冇一个带领者喺度出现，即系我唔知道，我可能谂多咗啫。即系佢去到咁，其实佢唔系一个，只不过佢觉得要讲嘅嘢咪讲咯，即系个需要，喂，你要咪讲咯，即系喺个超级市场，近似超级市场，哇！你话我同乜乜冇，我觉得唔啱，话你咯，啲人冇，唔好乜乜，即系呢、這个其实佢个鲜明就喺度，佢唔系一个麻烦，只不过 可能外界觉得哇，事端引发爆发事端嘅问题，但系因为去到临尾，点解嗰个组织即系扯大缆啲人去团结，就系因为佢呢个人嘛， 系 就系因为佢呢个人去领导团结，当然即系戏咁做啊， 系 咁现实 都要讲有啲冲突，跟住最尾有一齐磨合翻， 现实生活可能就冇咗啦，呢个对，即系我觉得每一个机构，我就系其实我想，即系我点解我觉得呢套戏特别在，其实嗰个人即系拍嗰个导演同埋个编剧啊，点解拍佢？因为佢攞咗呢个题材出话，佢觉得系可以令到台湾多一样反思咯。 我谂呢个亦都系好多台湾戏嗰个主旋律嚟嘅，即系讲唔系讲政治啦，我唔想下真系。即系所谓大陆，即系而家讲紧嗰啲咩鬼政治巴嘅，即系我系唔争论呢样嘢啦。即系想讲就系佢好多时似日本咯，真系似日本嘅一啲动画漫画。佢真系讲到嗰种热血啊、友情啊、团结啊、一齐迎难而上啊。即系佢讲紧呢样嘢啦。事实上一个或者国民一个性格啊，或者你一个影视一啲制作上面，佢好常用呢啲手法。咁所以你见无论我之前讲嘅一啲鸡排英雄啊，或者系好多一啲台湾嘅电影都系讲呢样嘢，一啲无名英雄啊，或者一啲嘅人物啊，一齐正如聚集到一班人啊咁样，咁所以即系呢，大当然啦，老实啲讲啦，即系呢套戏我同阿志都好似好多好评咁样，咁但系始终技巧上面啦，即系无论系演技啦，即系白河队一班嘅成员啦，即系包括瑶瑶啦，即系演技上面以及嗰、那个电影一啲嘅编排啊，或者一啲画面嘅上面咧，其实佢唔系真系好好咯，系即系佢嗰个手法甚至唔系好熟练添，其实沙石。几多 系啊？唔系好多反驳嘅，你问我。 反驳就唔算嘅，但系有沙石咯，即系话啲画面嘅处理会点咧？比较简单，最尾去讲佢哋最尾一场比赛啦。真系拉屎一铺啦，输就输，赢就赢噶啦。即系嗰一幕，咁最尾就要影翻一扎白河队嘅人啦。跟住逐个人头 close up 啦，跟住再嚟就系好老土地所谓嘅 flashback 啦。佢真系眼舔翻之前嘅片段， 其实冇感觉。 跟住 call 翻一段说话就系啦，其实系有啲滑核噶，我见到。 系啊， 哇，唔系啩？即系如果你出个 VO， 一两句重要嘅一啲 punch line， 我仲 OK 咯，我接受到。但系你突然间你唔止一个人，系几个白河队嘅成员，剪几段无关，系你差唔多都系前面嘅戏、一啲场面你剪 Q 晒落去。咁咧，其实系几，但系亦都几，即系你觉得系乜三片得滞咯？ 佢将出个街全部抌晒，即系差不多出个街嘅嘢，就抌咗。其实系冇，即系我睇系冇感觉，即系唔深入咯。 系唔系真系嗰个场面，你应该觉得好感有激动噶嘛？ 系啊， 即系嗰个位你反而你反而系即系 cool down 咗。你睇翻我前面嗰啲，但前面嗰啲佢又唔系真系 punch line， 即系佢唔系全部都剪得好。譬如好似最尾守尾门。即系最大份皮皮地一个，即系佢嗰幕都好核突嘅。即系佢开头点样讲佢同埋嗰个阿瑶瑶有冲突咧，就话话你训练你唔落力嘅喂，我喺后边，我知道你唔用力嘅，跟住瑶瑶就话我好努力嘅啫，你做咩仲即系遮住我啊咁样。嗱，嗰个已经核突啦，嗰个突然间讲一讲之后就冇咗啦。 系啊，即系冇再 系啦。咁但系你到尾嘅时候，你又去影翻嗰幕嘅时候，我突然间就系话谂翻喺前边。好似冇咩点讲嘅，你突然间 close up 咗个最尾守尾门嗰、那个，跟住又剪翻到摇摇闹交咁，即系有啲位系你会觉得系争啲。咁啊，昆凌你又冇得讲啦，昆凌佢所谓特别演出， 出个五幕到嘅，我 谂三四幕、三幕到嘅应该，全部都真系 show 靓样咯。 冇，我嗰时我唔知系边个，跟住你同我讲 者喺度咯， 你同我讲咦？啊边个哦系咁样， 即系嗰个就真系有啲滑核嘅，即系真系功能角色都好紧要啊！佢个作用就系出嚟可能鼓励一句啊，瑶瑶啊点啊，慰问下啊，跟住就唔关事咯。即系呢个位，但系我明白咯，即系呢个嘢都系卖点嚟嘅。我明白呢个都系一个卖点，你都要即系客串咯，咁应该系客串。但客串得嚟，其实啲戏 你唔揾佢做，你譬如你揾其他拔河队嘅队长啊，或者你揾翻个老师啊，个体育组个女老师去讲、啊，其实系一样嘅、即系呢啲位就会觉得比较大啲咯。咁所以亦都好老实啦，即系套戏沙石会有咯。咁但系我哋中意嗰个佢想带出嗰个信息嘅，系咯。咁所以套戏就系咁样咯。咁阿志，你最尾有冇咩睇法咧？套戏 其实唔系我即系讲想讲即系之前我哋讲咗叶光啦， 系 其实 讲叶光飞翔啦， 叶光飞翔， 其实 系啊，讲梦想呢套其实我想表达，即系讲其实坚持咯，即系你揸住梦想，你唔坚持系冇用咯。 系， 即系你临尾点样赢人？其实某程度即系你死唔跌低，即系第一步呀，唔系一定赢到啊。第一步就系你唔跌低先咯。 所以你玩 Put Your Dragon 嘅真理一样， 系 你不死就一定会赢。 系你唔跌低咪 你磨得到佢得噶啦， 斗 你磨几粒钟啦，继续磨啦。 系啊，咁希望下次可以讲到行，即系我成日觉得 你啲三部曲噶你。 我希望我想讲到系行动咯，即系我觉得你要达成梦想就系要咁样，即系呢个系基本咯。 系， 即系你冇谂法、冇方向，你系永远行唔到嗰度咯。即系你冇舵嘅，你永远到唔到，揸船永远到唔到。跟住你揾咗目标，你知道自己，你揸住个目标，就第二步就系揸住个目标。 系， 第三步咪开行推步咯。 系， 开行推步未必一定到啊！我就系话俾你听，可能好多原因你到唔到，可能会冇有嘅原来。即系一个比喻啫。 咁咁我哋上集讲完逆光啦。 系啊。 即系你所谓梦想啦，咁佢有实行嘅，我都有实行就坚持，我觉得。咁但系你又坚持咗梦想啦，咁啊，而家就讲佢一种即系坚持啦，即系志气呢样嘢。咁啊，最尾睇下搵唔搵到行动啦。 好， 系咪特登凑够佢三部曲啊？你就 唔系，因为我因为我点解我中意呢样？即系其实每个人睇戏唔同，我睇戏唔系有啲人系。我唔系叫功能性，我唔知我唔系叫功能性， 即系技巧上面想分析多啲啦。 系我系中意睇嗰个导演点解咁拍，点解总有啲嘢要讲，我攞唔攞到？即系我如果攞到佢个导演想讲，我会好开心。即系原来佢系想表达呢样嘢，咁样我会可，但系我当然唔知嗰个度，我唔会同嗰人倾偈啊。咁我所以唔知道。 哦，其实呢个唔紧要嘅，即系好多时话睇书，你明唔明个作者讲咩啊？其实唔需要理会个作者想讲咩，而系你睇完之后。你 get 到啲咩咧？ 唔系呢个当然啊， 系因为始终讲嘅系手法，佢用完手法之后，目的都系想你 get 到啲嘢啫。 嗯， 咁如果你 get 到嘅同个导演或者系同个作者唔同，其实系冇问题噶。呢个系即系每个人有唔同嘅背景，知识或者系你嘅习惯，系啊。咁呢个先系紧要嘅。你 get 到啲咩咧？咁样，其实呢个嘢都系真系值得大家互相分享嘅。嘅意思咯，系啊，即系其实个作者或者个导演点谂，其实有啲导演甚至讲话你点谂，你中意点谂就点谂啦，关我鬼事咩？ 唔系，即系系啊，哦，唔系嘛，即系因为如果理解到多啲佢点拍，其实对于睇戏，我成日觉得睇戏有帮助，即系你会去了解哦，点解佢拍成咁样啊，再去自己去谂自己系咪咁样，即系所以我好少同人讲，即系可能我系做呢行。好少同人讲技巧嘅，跟住喺我心目中技巧唔重要嘅，即 系 你好似整饼一样。我觉得所有技巧嘅嘢系唔重要，只不过系方法嚟啫。 技巧要嘅，即系你要达到个意思， 要，但系但唔系话十分重要啊。要嘅，但系唔系话十分重要嘅。 即系如果你即系眼高手低咁样，你真系做唔到个效果，你就人哋会即系 get 唔到咯。 唔系，但系如果你坚持做，唔会永远唔会眼高手低嘅。你坚持做，你会揾到个方法嘅。可能唯独是嗰个方法你系。系唯独是系你添， 即要磨练下啦， 系啊， 即要磨练下啦。咁啊，瑶瑶嘅演技都要磨练下啦。 我哋讲我讲都要磨练啦，即系希望系要包容下啦。咁啊， 系啦，咁我哋即系讲到咁多先啦。 好， 我哋下集再见啦。 OK， 好啦，拜拜， 拜。